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嚟到第三节，咁就嗱，呼吁大家啊 ，subscribe 花生台个个 YouTube 啊，因为点解咧？咁因为我哋开始啲仪器咧，开始就已经进入 beta testing， 系咪？咁大家知咩叫 beta test 啦？你唔好话俾听，而家突然间睇唔到，关我咩事？唔关我事，亦都唔关陶君行事。呢个 beta test， 你唔好以为啲嘢搞捻掂，而家啲系未捻搞掂。但系咧 ，hardware 就有晒喺度啦，啲人咧就似识似唔识啦，啊，尽量做紧，总会有日咧就做做下嘅时候咧系非常之顺畅嘅。不过啫，就唔捻系今日，所以咧啊唔好怨系咪？咁但系问题，花生台要支持嘅。麻烦大家听节目嘅时候睇节目嘅时候 click 一 click 啲广告 link 啦，系咪？咁啊货金我哋唔需要啦，唔需要啊，尽量 click 多啲广告啊，尽量subscribe 我哋叫朋友 subscribe 我哋嘅节目啦 ，subscribe 咗我哋有 live 啦，而家系嘛 ？Hello， 有人睇 live 噶嘛？系咪？咁就最后一节讲咩咧？嗱，讲下即将报名又或者已经报咗名嘅人，因为我觉得呢分析佢哋赢定输呢都仲系太早啦、起码如无意外呢，我唔知下个礼拜系咪真系搵到卿姐上嚟，如果搵到啊波不甩啦，即系我收埋晒啲四方形嘅电掣、四方形嘅钟、四方形嘅电脑、四方形嘅台台等等。 但系收埋四方形嘅人喎、 佢系某部分四方形嘅，佢唔系个人四方形。 你继续讲。 佢系某部分四方形啫。咁但系老老实实，我都觉得佢咁咧。我未同佢相处过，有过几面之缘吓，但系佢私底下接触咧，又唔系咁浪礼嘅。 哦，咁多。 咁我希望佢即系我唔知嗰集系咪应该要收埋 cam 啊？因为我觉得佢一对住 cam 亢奋，成日就系幻想住自己就系自己要点瞓街啊！我哋骨头硬啊，系咪啊？我哋同共产党战斗咗咁多年啊，即系佢好易上头啊呢啲嘢，咁所以尽量就话，如果嗰集唔系有样睇嘅咧，我谂相信会好啲。 Okay. 如果咁好彩，卿姐唔上嚟嘅话咧，咁啊。下集因为都啱啱候选人报晒名、就真係可以按照板块分析下唔同板块嘅选情。咁我觉得按照板块分析呢已经叫做一个比较 appropriate 啲嘅方式，因为类似系点呢，譬如乡市派有啲名单啊，例如系传统泛民有咩名单啊，咁老老实实即係我就会讲多啲。如果呢个板块赢系点解？又或者有啲咩因素令呢个板块会赢面称高少少？就唔系话俾大家听，而家呢个板块赢紧，冇乜意思嘅嗰啲嘢。但系我就反为咧，要转下空子，即系譬如，如果人民力量大胜嘅，咩情况之下会做得到？又或者民主党呢个板块大败嘅，乜嘢情况之下做得到？又或者？implicate 啲乜嘢嘢，嗱呢个就係最紧要㗎喇。即係我觉得你真係好难判断话係咪真係讲到陈淑庄而家每四个人有投，即係每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投佢，係咪？大家要攞住嗰 20% 门槛根本係冇撚可能，即係唔好讲呢啲嘢。大家预计呢一刻陈淑庄仲係好高票，係咪攞多咗好多票嘅，我唔知道，但係实际上判断就冇意思啦，係咪？嗱，讲緊候选人 ,Waffly 朵朵啊，新界东嘅九席好位多， 第一个侯志强 已报名嘅， 系跟住隔篱就系阿超雄啦，第三就系头先讲嘅 Eric 啦，第四个就系阿哪吒方国山啦，第五个就系咩啊？阿咩咩 陈克勤 啊， 你要戴老花啊，你要戴眼镜啊， 我不想见到佢啊， 哦， 第六个就系阿三少杨岳桥啦，第一七个靓仔仔阿陈志全万必啦，系咪啊？跟住。跟住你新劲，我唔识读呢隻字啊。 李子敬， 李子敬啊，中文差。呢个 书展成日见到佢， 读 佢嘅名啦， 系咯，唔读佢个名啦。 系 呢个麦家， 麦家俊系边个嚟嘅咧？ 系咯， 原来就系民主思路啊，代表民主思路。咩叫民主思路咧？认住阿汤渣，你就知啦。好，跟住咧， 邓家彪、阿长毛啦，阿林卓廷啦，阿 EQ 博士啦。年轻人跑道啊，容海恩啊，跟住咖喱饭啊， 跟住嗱，仲有一堆咧，就係 長緊褲，我戴個長 有意參選未報名嗱，我見到阿梁金金咧，佢就已經攞住啲提名表格喺度入入樣樣噶啦。咁、我預計咧，佢都有辦法攞到15個提名，唔係15個，攞到100個提名，100係好似係100係100個提名，我都預計佢攞到100個提名參選嘅。咁仲有劉榮康係乜水咧？沙田社區網絡。唔识 即系十网吧嚟噶， 唔知 咁、okay. I T 九或者啲人系咁啊 ，sorry 啊， 啱橡筋裤有意啦，陈云未报名嘅 ，OK， 廖天成唔识 ，OK， 咦，廖天成好似见过呢个样，嗱，田北俊又唔排喺首位啦、跟住就系嗰啲上年选过唔排喺首位嗰啲啦，刘慧卿啊，咁啊班人咧唔值得提啦，咁有几席啊？暂时报名嘅一 九 二三四，唔系。嗱，计埋有意嗰啲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哇！屌，而家已经廿一个， 系啊，到打 心动啊，讲紧，咁咧就开咗五台麻雀咧，就打九席嘅啫，有九个出线，咁即系十一个唔喺度嘅，咁报下 like 数好唔好？报个 like 数唔好啦，即系有啲陈克勤你得两个 share， 咁即系支持嘅有两个 share， 咁唔支持有27个 share， 冇乜意思啦。咁如果讲呢啲阿 Fir 咧，原来好多支持嘅， 都唔少、啊。 张超雄 其实 OK 吓， 咁所以咧，即系以新东嚟计，如果唔系杨岳桥啦，阿 Fir 咧都系好高胜算嘅。 系， 咁当然陈志全唔会弱啦。 喂，你咪话唔讲胜算字嘅？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系啊，你真系啱，我唔好讲胜算吓。咁、有啲人有支持啊，林卓廷差啲啊，得45个系嘛？啊，呢度嘅支持啊，唔系胜选嘅 立场新闻啫，系咯， 系啊，立场新真系唔掂啊，超级区议会蹦蹦，好，超级区议会好快嘅，陈婉心知唔知边个？陈婉心真系嗱，叫你认样真系好难认，大佬。公民党识得边个啊？你识得七八个好叻啦，系嘛？你识得飞机师已经好叻啦。阿土支持一个啊嘛，大家认住佢啊。阿土支持一个啊，系咪？阿土为咗支持佢，唔支持发边一个啊嘛，系嘛？咁啊，飞机师大家识啊。陈婉心你认得个样啦？我谂陈婉心你唔认得。公民党超级区议会咧，五席佢系其中一个报名嘅人。李慧琼报名，梁耀忠报名，涂谨申报名，何启明识唔识？唔识啦，文协。咁啊， 我少女杀手 阿窦浩识唔识啊？ 唔系少女杀手咩？唔系 阿窦浩报名，当然啦。王国兴报名，关永业新民主同 盟 亦都报名。周浩鼎梗系报名啦。啊，陈国强系右翼啫，唔知佢碰唔碰到提名。 O K， 呢个就 何俊仁咧，正一排阿邝俊宇第二。 O K， 咁咧到而家为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人除咗陈国强加埋陈国强十个咧，十个人就选五席。咁啊，建制派有几多个？工联会李慧琼、周鼎 三四个嘅啫， 周鼎三个。咁啊，基本上咁啊，基本上真系选三个。咁啊、我真系唔知道，咦？唔系，系啦。咁你笃定民主，即系民主派系两个，建制派系三个啦。即系你已经笃定喺超级区议会主席咧输一个上去，唔理边个赢输啊。香港岛六个议席，有边啲报名呢？叶柳报名，罗冠聪报名，张国军报名。嗱，张国军系边个咧？民主党副主席，唔系民建联副主席，民主党顶你。隔篱系民主党副主席啦，许志峰、司马文、陈淑庄报名，郭伟强工联会嗰、个国字口面嗰个嘢。咁仲有四眼啦。啊，仲有四眼啦，黄维基报名啦，詹培忠未报名，佢话选港岛。 O、okay. K， 徐子健都话可能佢报名，唔知道有提名未？鸡、仔难会选港岛，刘家雄应该都好似报名噶啦。赖以文保守党，香港啊保守党啦，大家真系要学嘢。我唔知咩叫保守党，左右我都未识分。黄子谦民主思路有意参选，好啦，跟住嗰啲就已经系不排首位，就表态不参选。咁咧。报名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个人报名。有意嘅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即系15个选六席，系咪混战呢？啊，拭目以待啊！新界西有边啲人报名？李卓人报名，黄俊杰边捻个叫黄俊杰？清正嗰个黄俊杰，油头粉面嗰、个。好，朱海迪嗰条左交。认得啦，系嘛？何君尧而家晚晚喺 Facebook 做 live 嗰、那个， 其实唔知佢讲乜嘅，佢节目好捻闷嘅，即系好似每一晚都话俾你听，我未死有嘢 up 嗰个。你真系要何君尧 Facebook 讲下， 睇嘅睇嘅， 佢真系觉得网台系有得做嘅，问题就系话佢唔肯识做。 佢都 IT 人啦，咁 OK 嘅。 佢都 IT 人，系啱，佢都 IT 人，即系佢喺个书房度开咗个 Facebook Live， 细嘅， 佢都 IT 狗，佢都 IT 狗，佢都 IT 狗，何君尧都 IT 狗，田北俊报名。周永勤报名，边个叫周永勤？自由党， 我识 系周永周乐恒，我识周永勤就唔识啦。周永勤系一个活跃于新界西嘅自由党党员，咁佢新界西支部主席又好似系黄润达街工嘅，非常之好啊，排名单首名啦吓。陈恒斌、麦美娟、冯检基、陈明、郭家麒、梁志祥报名，陈浩天香港民族党嗱，犀利啊！啊！人哋开个记者会，即刻有记者嚟报嘅， 咪咯 吓。所以出边嗰啲系咪香港有冇香港民族党咁犀利咧？我就唔知，依家交住麦俾佢。尹兆坚报名，杨洋有冇提名？杨洋据我所知佢系够提名嘅，唔、 okay. 知唔知唔知系咪真系会报名吓、啊？跟住有一个叫离地基督徒吕志恒，又系你唔识噶啦，我都唔识。上年咧，陈华牧师选得几好，其实我觉得。 O、okay. K， 一来票数唔差，有一万，即系好似有一万票 around、 嗯。 而且佢每一次选举论坛咧，我都见到其他人对佢都非常之谦谦君子嘅。 Oh, okay. 但系老实讲，系咪有一个耶捻参加立法会选举系佢有可以耶捻支持而赢得到咧？兜佛系嘛？咁啊，佢系表示有意离地基督徒参选嘅啫。原来佢未报名嘅。 Okay. 传闻梁明坚咩叫计事派？我谂佢打错字啫，可能叫乡事派。沈浩杰新进步同盟，新进步同盟咧就真系阿侯强嗰党啦。咁、原本咧侯强咧就选新东，新西咧应该系阿梁福源嚟嘅吓。咁、梁福源好明显就唔见咗啦，系咪？所以阿爷就搞掂咗佢啦。咁有个沈浩杰，传闻嘅啫，唔知一定出唔出。仲有意参选嘅无党派、无党建制派。立场都扑街啦！张维正又系你唔认得样啊！史松夏希洛工党嘅个不排手话不排手话你都唔读啦，费晒啊 time 啊！人民力量陈伟业都唔怕啦，系咯，我好怕人哋咧用啲 WhatsApp 嗰啲电话打俾我，因为我99%都觉得你系揿错掣，老老实实。 啱啊，又慢又窒，又唔知讲乜。 所以陈伟业系用咗嗰嚿嘢打过好多次电话俾我，所以我每一次， 哦 okay、 所以我每一次我都问佢：陈生，你系咪揾我啊？好，佢得一次佢系认真打嘅啫，其他三次佢都揿错掣。佢唔知你咁捻挂住我，佢久唔久就攞个 Facebook， 即系挂久唔久就攞个 WhatsApp 个 contact 出嚟望一望，睇下啊，不如揿下俾 Raymond 都好。 Okay、 但系呢、次好啊，好似佢好似即刻呢一排轻松咗好多，系咁聊我去食陈家煲仔饭吓、真系选完要同佢聚一聚啊！九龙东。已报名嘅胡慧山，知边个啦？同阿 HB 开麦一个工党哦，创城民建联嗱，九龙东咧就真系，我觉得真系接班嘅，又系摆一个第二梯队嘅上去接。沙兰契仔啦，谢俊啦，胡志伟报名啦，谭香文已经报名啦，黄国健工联会，陈泽涛东九龙，唔知咩人嚟嘅真系，我嗱真系唔识啊 ，no offence。公民党谭文豪。万必未报名嘅高达斌咧，或者 我高达斌， 你觉得佢报唔报名？呢两个传得好紧要。 佢冇乜嘢都唔好报啦。高达斌 佢系好高调咁话俾人听报，阿爷就觉得佢立佢唔住嘅，所以咧佢就我觉得佢啲应该会报，系咪真选我唔知，但系佢应该有50,000就有报名。高达。仲有招显聪加令啫 ，OK， 表态唔参选嗰啲唔报啦，啊陈鉴览嗰啲，有连埋有意参选嘅，因为其实嗱呢班有意都好实下嘅，有意嘅1234，连埋报名12567890111212，十二个人争五席，你谂下啦，最后九龙西鼠王报名， 真系好犀， 尤慧晶报名。刘小丽报名，谭国桥报名，蒋丽云、狄志远都报名，仲有黄碧云报名，李永康都报。哇！我真系唔捻知呢个李永康原来报名啊？唔系啩？ 唔知 真系报名，我唔知啊。咁何志光报名，本土力量，冇孟政有意，诶唔系何志光未报名嘅， 有意啫， 有意啫，有意啫， 系有意有意， 准啫，准报名吓。无孟政公民党黄毓民吴文远，仲有嗰啲唔排首位唔捻讲。好，有几个有意，一二三四，加埋报名嘅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加埋数十二，十二个三六席。 嗯， 咁。好 roughly 高呼咗一次，报咗名同讲得好实会报名嘅人 ，roughly 真系有竞争性都可能十二个争六席，十一个争五席，二十一个争九席。屌，我真系唔捻知点样样选啊！啊 吓吓， 即系大概你 我新东嘅嗰度五台麻雀，我都唔知点选。 嗱，即系好 roughly 咁讲。即係咁分析，唔講贏定輸啊！咁我計你，有啲政客又或者有啲人可能有 track record 嘅，對佢自己選情有利。咁你如果上年講緊臨尾嗰只講緊二三萬票，喂，你覺得今年喺唔同板塊都有啲人拉票拉得咁犀利，分分鐘今年美籍嘅票數，我大膽估啊，萬八 都入到，哇！ 尤其是新东，呢个系我第一个对2016立法会选举嘅预测。 嗯哼， 美籍系万八，点解咁估？勾估。 O、okay. K， 我觉得我勾估个票数就好估过边个有万八票。 好， 因为我觉得真系估唔到，因为你睇而家港大 Rolling 出嚟个民调，同你喺立法会，即系同你喺网上面认知嗰个支持度，好简单。攞快必唔係攞慢必做一個標準，慢必做咗呢四年立法會成績有目共睹嘅，起碼就係話佢每一次開會嘅有早冇遲， 啱啊！ 放工嘅永遠有遲冇早，每一個事務委員會去足，需要佢拉布嘅嘢每一個會拉足，而且每一次需要佢拉布或者需要佢發言嘅時候，同有關嘅組織例如建戰。嘅朋友溝通係密切嘅， 佢係做啲嘢做得幾足下嘅。 建戰嘅兄弟同佢跑，佢亦都好緊張咁同建戰嘅兄弟跑。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大家有眼睇嘅。去到譬如佢民調，即係唔係最穩陣嘅人，咁你話係咪真係會出現呢個情況？我真係唔知。咁但係就係話，既然個民調同大家嘅認知個落差係咁大嘅時候，就真係要等作曬實。报晒名嘅时候，大家先有得讲。究竟你觉得边啲人有即系所谓叫嘅支持度多定少？都唔系讲边个会赢定输啊！即系你要记住，我哋一路以嚟睇所谓叫广大嘅滚动民调咧，有几个词汇：胜算极高，差唔多赢紧嘅。喺戴耀廷嘅讲法咧，如果你见到个候选人喺当日嘅 rolling poll 系胜算极高嘅话，基本上佢都赢紧。机会均等，大家都知系 marginal。within 一个可能几千票、二三千票、五千票留下，嗰、那个叫机会均等，机会极微，基本上就冇任何机会。可能佢攞票得票都可能得五六千票嘅啫，唔好话近嗰个门槛，近都唔捻近。咁所以变咗咧系得三种人嘅啫。但我觉得如果今年所谓叫机会均等嘅有咁多咧，你谂下个平民调，如果公布出嚟廿一个候选人。有17个机会均等，你话呢个问题有冇意思呢？即系作为一个嗱，点解我咁问呢个问题呢？想问一下你有关雷动计划嘅嘢。 都有意思嘅，就系同我讲，冇一个系极高胜算嘅人喺度咯。 啱。咁但系我系真系想问一句啫，如果真系去到六七点嘅时候，雷霆散兵嗰个概念，当日翻嚟 feedback 嘅数， 个个都差唔多， 真系有17个机会均等，你点？ 咁咪真係我哋嘅雷达教唔到我点投票囉。 唔係而家因为未到嗰日，所以我呢尽量係掟到啲 idea 俾你諗嘅啫。所以 但你啱嘅，其实雷动开头就同你讲，就话我哋有几个人係你九个。 margin 时间九个得咁样，但如果你去到几个系变咗17个嘅话， 所以 够都死啦。 That's why 我係 propose 一个即係比较细微啲嘅一个分法，即系例如咩咧？你要话俾人机会均等，即系 50-50。 嗯， 你可唔可以有个比较清晰啲嘅方向，就係话机会均等都有几种㗎，有啲可能我哋嘅 feedback 争5000票、有啲可能 feedback 返嚟争1000票，咁佢两个机会均等嘅解读唔能会一样，你明唔明啊？有啲会係非常之 marginal， 有啲可能就係话咩呢 marginal。 但你諗下喎，其实呢个同佢数据个准确性有关㗎喎。 我知啊，所以我唔係负责解决问题，我只係负责提出问题啫。 Oh, okay. 即係话如果你真係想呢个雷动计划，嗱呢一刻我讲㗎，其实大家对雷动计划都可能係有个非常之好嘅愿景。我希望呢个雷动计划係帮到一啲 marginal 入同入之间嘅候选人、OK？ 咁我希望就係话我做嘅嘢个票值真係会 maximize 到嘅。但係有冇人同我讲过我呢票真係事实上可以 maximize 到个票值，我唔能知喎。我意思即係话我根据机制我咁做。即係话我可以做嘅我已经做晒啦、不过真係做唔做到嘅成事在天啊。我真係唔知係咪、所以既然係真係需要动用到呢咁策略性嘅时候，就係话有时倒大细你都要搏。如果真係返嚟个 feedback， 老实讲啊，我唔知到最后係咪会最后即係个 actual feedback 咁个 figures。即係大家 feedback 返嚟嗰个数目係有啲 actual numbers 咁有一睇，即係譬如有人争501票，有人争502票，而咁细微都睇得到。如果唔係睇得到啲 actual numbers 嘅话，我觉得呢个系统係需要有一种孤注一掷嘅机制。即係譬如我哋觉得就可能去到最后都有一个判 断。你咁样会踩界，因为就你唔可以支持某一个人。 你諗掂佢啦，生 又唔係我做嘅，做乜我 係、所以我唔係對住你講， 你諗掂佢啦，你 諗掂佢啦，即係老老實實 狗就係識打 Pokemon 嘅啫嘛，係咯。 我肯定去到最後，所有雷動收集嘅數據，我都覺得應該會公布嘅、因為我覺得第一，我覺得 Angus 係正路啦、第二就係話戴耀廷都係一個正路做嘢嘅人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大家嘅 mentality 都係希望盡量做到透明度高。問題就係話，去到最下一秒，真係有即係可能有，可能唔係17個嘅，可能有10個嘅，十個 marginal case， 但係好明顯有兩三個，你會覺得喺 marginal 當中佢哋勝算比較大嘅。我覺得你哋一定要喺個機制上面有一個清晰嘅，有一個清晰嘅 suggestion 俾市民，即係你唔可以將。明明是两个所谓叫 margin， 明明大家一个争一千票，一个争二千票，即那个 margin 如果本身是争咁大的话，我觉得你是有需要告诉选民听，就是说如果你啲票投落个争二千票的选民度呢，你的你想你 maximize 你票值的机会呢就会可能低一点的，因为有人争的票数是一千票不是二千票，那你再即将这个 concept elaborate， 你起码都要有一条界线，有些人可能真是因为你老实讲去到最后你都唔知所谓叫你动用到个策略性选民有几多少、 哦。 你都系 project 到一个数嘅啫。而你可能去到最后 project, 勾股两万个唔好两万个万五个啦，我当万五个啦、你真系呢万个假设有三个候选人争五千票，你系咪平均分咗佢，咁咪会最好啦，系咪咁但系问题就话唔系，有啲争二千票，有啲争一千票，你系咪雷动计划，你本身系咪有个机制，喂你系咪应该救咗啲稳阵嘅先。 啱啊。 所以我唔系諗一个 actual 執行到嘅一个方法，但系你个 mentality, 又或者你嘅机制一定要照顾到呢啲需要。如果唔系 otherwise,你就完全是一个冇人知游戏规则的游戏，咁你去到最后就是参与咗呢游戏嘅时候，你嘅票数会唔会嘥咗呢？你要记住，我哋参加呢个策略性投票係因为想 maximize 自己投票嗰、个票值㗎嘛。咁你深刻你喺机制上面你一定要确保到我係按照住一个最科学化嘅 methodology 去做。即係你唔能够有啲灰色地带，就话我真係可能到最后出到十条名单，十条名单都系机会均等。喂，作为选民真系唔识睇，即系讲真啦，我意思你喺个机制上面有需要照顾到呢啲情况啫，唔一定你嗰个 suggestion 又话你 prompt 又或者你 prompt 选民做嘅嘢一定会啱，一定会赢。 你事后出嚟解释翻点解我会咁样 prompt 你，因为我交代翻我嗰日收翻嚟嘅 feedback 就因为得咁多个系嘛，呢条名单争几多票，嗰张名单争几多票，于是你嘅判断就系话希望啲选民救咗呢两条名单先，去到最后发觉哦，原来唔捻系，发觉原来我嘅数目即系我哋 project 嘅数目有差啦，又或者我哋 project 嘅参与 系啊，救错咗又死人噶啦， 系。但系问题就话，大家我觉得起码系需要一个游戏规则，就系话你去到最后一定要俾啲好清晰嘅指示啊，即系真系参加咗呢个策略性投票计划嘅人，点样可以 maximize 佢嘅票值？即系呢个系个 ultimate 最一定要做到嘅嘢。但系你真系唔可以 confuse 选民，就话去到七点嘅时候，十五个机会均等，十个机会均等，而系选民唔知做乜嘢，咁你。呢、这个计划就会嘥咗之前铺排嘅嘢咯， 系啊，雷达会废咗噶啦， 所以、that's why 谂多一步啫，希望 多一步我 希望相关人士， 相关人士 谂多呢一步，你去到最后真系要孤注一掷嘅时候，你都要压落一个人嗰度。我只系希望你哋做嗰个选举系 logical。而且你哋係一個高透明度嘅組織，你事後會公布翻你有個數據，即係呢個係我 request 係咪？即係我覺得唔一定嗰刻大家眾志成城一定做，一定有人寫包單，你一定做到個結果。我覺得 too much， 即係要求 too much， 但係你一定要有一個公平嘅 methodology， 你話俾我聽你將會咁做。如果你嗰日收到嘅數據真係 prompt 一條咁嘅路你行，你要去孤注一擲嘅時候，我覺得呢個 call 你都要 make， 因為我決定玩呢個遊戲，我就決定要跟你啊嘛。咁、如果我唔決定玩呢個遊戲，咁我就六點即六點鐘之前我投緊咗票啦，我就唔使睇你台戲啦。 冇錯。 問題就話我決定等你，當然就希望我就希望為呢個計劃或者為泛民做到啲嘢。咁喺更加你唔可以俾一個 confused 嘅 suggestion， 我究竟應該做咩？我唔知道我自己做乜。即係例如點解嗰日阿 Angus 上到嚟，即刻喺佢面前玩咗次嗰、那個Telegram 個投票，本身係真係有啲又唔係 bug， 但係你會有啲 scenario 令到個用嘅人去 confused 嘅。咁我盡量係少啲啲 confused 情況啫。咁所以就係話，仲有41日。大家各自努力，系咪？ 我都好 confuse 啊！而家 你乱啊嘛，咁啊读张张名单都十个位，即系十个人争五个位，咁你有几乱？我唔知啊。 唉， 总之啊，5-5 / 45，大家点样决定用呢一票咧，系你阁下嘅事。好，今日多谢浩华做我哋嘅嘉宾，唔好成日话唔得闲啦。 忙啊嘛，真系 你又 IT 狗系忙啲噶啦。 好多谢全世界做 IT 嘅 IT 人 ，IT 狗啊。好，下一集再见，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